世界结核日纪念活动23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有卫生保健部门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以及驻朝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临时代办，各国外交及国际组织代表机构成员参加。会上继一些人发言后，参加者观看了展出的图片和学生卫生宣传队演出。另外，世界结核日集中卫生宣传活动同一天在平壤市和各道进行。